7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讲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最近一集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假高潮啦，即是很多女仔都很喜欢成日一路在个男朋友面前就扮假高潮咁样啦。咁最大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佢想个男仔快啲高潮啦，就系、是。 我真系唔知道， 女仔真系会想啲男仔快啲高潮嘅咩？ 梗系啦。 唔系想啲男仔耐啲嘅咩？ 睇下要技巧啦，呢、這个就要技巧唔好嘅话，快啲啦，唔该，系嘛？ 你好唔舒服就快啲， 梗系啦。 你好舒服就唔使扮啊。 系啊，但系阿 Elan 就好爆咯，佢话根本就系唔需要扮，佢咧就讲咗一句好精警咧，就系、是、话我都唔舒服，做咩俾佢舒服啊？同埋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现场活动能够圆满结束，感谢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嚟更精彩节目。 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88。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啲高铁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因为红色。 星期六的北上频道 啊，系 风雨飘摇， 即系想死啊！呢个礼拜 吓，呢个礼拜系啊，真系想死啊！咁就吓，又开始十年一遇嗰啲金融风暴，又可以大家又要共度时间嚟啊，系嘛？咁啊，今晚有阿的翻咗嚟啦，咁啊有阿图图啦，仲有阿卡奴喺度啦，咁啊先讲啲乜嘢啊？ 梗系讲 广州交易会啊， 抽交会 十月十五号啦。其实十月十五号就好多事发生嘅，十月十五号我记得。 仲有一个深圳咧，十二号开始咧有个叫高交会。 高交会 系啊， 冇听过呢个。 呢个系因为深圳嚟讲咧，而家就电子啊，即系所谓叫做高新科技啊嘛，交易会啊嘛。咁其实深圳做咗好多年嘅，系好成功嘅。咁我估计今年应该都会有一啲颇大嘅变动咯。呢样嘢。所以讲翻你抽交会。 十五号就系啦，就抽交。咁其實呢個每年都係即係廣州就兩次㗎啦，咁廣州交易會一次就係四月就所謂叫春交啦，咁到十月呢就係所謂嘅秋交啦。咁今年有啲咩特色呢？就係第一次係唔喺流化展館啦。 哦，新嘅場館 就喺曬琶洲啦，所以好慘嘅。即係如果要去咧，就老嚟咁遠嘅。 係冇錯。 咁即係以往咧，就係兩個展館都分開擺嘅。其實嗰啲大型嘅，譬如有啲即係機器啊，所有嗰啲嘢咧，就其實就通常都係習慣就擺琶洲嘅。 係。 咁但係今年咧就唔理啦，所有嘢全部。即係無論大小產品全部都係擺曬喺 琶洲。琶洲。 咁呢個就而家就未確定，即係嚟緊下一年嘅春交會唔會喺返流化啦。因為流化其實係第一歷史最悠久啦，因為同埋交通最便利啦，因為譬如你佢 酒店配套設施。 係啦，即係喺中國大酒店對面，咁就方便好多。咁但係就今次抽交就係第一次就唔喺呢個流化。咁就同埋就係今次就即係幾搞笑，就係你仲記得應該係春交，即係因為奧運啊嘛，今年咁即係幾個月前春交咧，咪又要啲人咧要提供嗰啲咩無犯罪證明嘅，咁咪抽交唔使啦，因為奧運搞完啊嘛，咁所以就冇呢個即係唔需要提呢個咩無犯罪證明嗰啲咁樣咯。咁但係就我記得春交嘅時候咧，即係四月嗰陣時咧。 就好疏落下嘅、 嗯嗯， 因為咧佢其實係除咗嗰個無犯罪證明啦，同、埋其實嗰個無犯罪證明係一個主要嘅因素啦，因為好多本地人佢其實唔係淨係參展商啊，係去睇 show 嗰啲咧，本地人咧好多都係入唔到去嘅、即係我四月嗰陣時去春交係因為嗰個無犯罪證明，咁、所以我諗秋交就會人會多翻、會多翻啲咯，係、啊，咁、我頭先講話15号仲有咩發生咧、就係呢個中國 NBA 大賽，唔係啊，呢、這個好勁㗎，大佬，係啊，因為唔係係中國賽啊嘛，係因為有一場係喺廣州打嘅， 廣州、 一場就喺北京嘅，咁、我記得好似兩場都係喺15號嘅， 哇！ 咁我冇詳細冇留意係邊四隊，係有四隊會嚟嘅。咁但係我就唔知係邊四隊啊，我因為我冇睇到，咁、但係我估計可能一定會有嘅係 Houston Rocket 啦，因為有 火箭啦，公鹿有冇咧？ 公鹿係咯，都係係來來去嗰，我諗呢兩隊係會嚟嘅，我就冇睇到係邊兩隊，不都係我記得係15号咯，10月15号咯，咁就 抽交 就係咯， 你估計今次嘅人數會點啊？ 人數啊，我諗疏落啦， 疏落啦， 金融因為係啊，而家已經開始燒到埋身啦，而家真係係啊，即係喺我喺東莞，我今日都喺東莞翻嚟嘅，即係以往即係譬如呢幾日嘅我哋喺上面嘅話題，其實都係離唔開嗰、那個即係嚟緊成個大環境究竟係點樣啦、因為而家嗰個經濟問題啦，同埋因為即係最近嗰個毒奶啦、其實即係好影響所有即係中國製造嘅產品，即係出口嗰個問題。咁同埋即係個金融風暴，其實已經開始係令到即係大陸係開始又重新再諗，喂，我哋係咪即係真係要再加大力度去發展嗰個自己嗰個國內嗰個市場咧，內需市場咧？咁、但係而家又好似唔係一個好好嘅 timing 去做呢樣嘢，因為即係呢個係真係大環境嚟嘅，即係你而家連國內嘅經濟其實，譬如話你要 boost 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消費嘅意欲咧，其實都幾有難度嘅。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可以撇後先講啦。咁即係我講翻就係話即係最近廠嘅問題啦。即係我哋眼見咧就真係好多廠執笠喎。 喂，但係調翻轉咧，我想知道咧就係而家好似前幾日講咧就話想將中國咧加入 G7 啊嘛。咁其實調翻轉就喺呢個角度嚟講，會唔會係對中國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咧？其實 嗱，我講先啦。 好啊，你講先。 其實你叫中國使加 G7 嘅話咧，就其實氹佢入局嘅。 唯一嘢係咩咧？即係輕輕 等於加入世貿嘅時候。 係啦，咁輕輕講一講啦。點解咧？《金融時報》就講咗一篇文章，就係話咧，英國咧就唔好再叫中國，即係唔好向中國借錢啦。咁但即係從依段新聞可以聽得出，就係話咩？其實揾佢入 G7 咧，都最後想就係中國仔俾錢課税俾佢哋嘅啫。其實係咁簡單咯，呢件事。 但其實喺廠嗰方面咧，其實最近我都跑廣東省比較多少少啦，因為公司業務問題啦，咁我哋又轉型咗少少，就除咗我哋 ISP 之外，就針對翻啲即係中港兩地嗰啲廠啊。咁我哋明顯地發覺咧，就好多好以前咧就我哋有好多單嘅，即係喺中港兩地嘅啊呢邊裝咗 WiFi， 咁中國廠嗰邊自然要裝埋 WiFi 嘅。但係喺今尤其係即係呢個月嚟講咧。我哋單咧明顯係好少嘅， 因為啲廠 set up 係少 ，set up 已經開始縮水啊！咁除咗即係當然佢有啲地方係希望用 IT 嘅方法慳錢之外咧，咁但係其實實際上成個業務咧係縮緊水嘅，或者有啲廠咧直情係以前係好大嘅，或者幾個 block 嘅一個 building 嘅，咁而家佢可能cut 到剩翻一個 block 嘅 building， 咁嗰個 block building 就希望用嗰、那個用 WiFi 去 coverage 咗佢，咁係慳翻咗好多即係佢好似用公網嗰啲電話、GSM 電話等等嘅嘢，即係而家大家都係喺度諗緊就點樣去捱過呢個難關啦。尤其係另外我哋有啲即係以前我做咗 trading partner 嗰啲，好似歐洲嗰啲咁，佢每年其實落嚟都會買好多四五個 container 嘅一個即係電器產品，因為佢哋喺嗰邊有 chain store 嘅，咁佢今年 年都 send 咗 SMS 過嚟，就話佢哋唔嚟啦。 嗯， 嚇某程度上就因為可能即係佢因為佢哋係北歐嗰邊 Scandinavia 嗰、那個即係五個國家，即係包括咗冰島啊、挪威啊、瑞士。 唔使啦，而家冰島都冰島都執笠啦，破產啦。 所以個經濟係即係我可以講係咁多年來係入寒冬嘅一個即係今年覺得即係嗰、那個。冬季嚟得特別早啊！ 嗯，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就係因為我見嘅咧，就係真係即係其實都唔係第一次講嘅，就係、是、譬如今年其實係除咗經濟唔好啦，同埋就係因為東莞本身係即係出咗個政策，其實就係想轉型啊嘛，想 upgrade 自己嗰、那個提升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地位啊，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就是、種種嘅嘢，其實係令到即係喺東莞。是你再溫廠嚟講係真係有啲即係幾困難嘅，咁所以其實今年係好明顯見到有好多廠執笠囉，咁譬如話我哋行內自己估計就係呢，即係所有林林種種各種嘅廠呢，即係如果使喺成個廣東省計呢，可能大概係超過一萬間到囉，咁你可以嘅嗰條數係好犀利，即係如果你話當拉雲平均呢，即係一間廠唔好多啊，即係當平均當係100工人都唔得掂，都差唔多成100萬人失業。 其實另外仲有一個政策就係、是、其實即係頭先我講個高交會啦，其實深圳搞咗好多年高交會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高交會嗰啲研究即係研究出嚟成果咧，係 apply 唔到去一啲工廠，即係東莞呢啲咁嘅工廠。 梗 係 啦。 咁同埋另外咧就係而家其他城市包括咗杭州嗰邊咧，都係搞緊一啲叫做高新科技嘅，咁俾嘅優惠條件咧，坦白講。是好過深圳，好過成個廣東省嘅優惠 條件， 一定的咁、所以變咗佢好多喺嗰邊咧，佢吸引嘅人才咧好多嘅，同埋嗰個overseas 嗰啲我哋叫外包啊、外包公司咧都喺嗰邊，我所見啦喺杭州嗰邊咧，起碼今呢兩個月啊。多二三十間， 唔係佢如果高新科技嗰啲工廠咧，一定係喺長三角嗰邊咧，係會成個環境係，因為嗰個環境係好多，因為點解咧？你最其實最困難一樣嘢就喺廣東省咧，因為本身佢係一個早起步，佢好多大部分嘅廠其實都係啲加工嘅工廠啦，即係你叫呢啲工廠去轉型咧，係俾你再重新去 set up 咧，係困難好多， 好大嘅難度， 係啊係啊，所以嗰邊就一定係會好啲，同埋即係如果你有，即係如果大家有去過長三角多地方，即係包括你頭先講杭州嗰啲，佢成個嗰、那個即係佢嗰啲工業園嘅環境，因為佢係即係呢幾年先呢十年八年起步咧，佢變咗即係嗰啲配套啊、設施係新係好過即係東莞呢邊係好多嘅。 喂，但係想問咧，翻最基本嘅層次就係話咧，即係我記得之前北上頻道都有講過，就係嚟緊出年平均加人工會加14%嘅嘛。係 啊， 但會唔會仲有呢支歌底唱？ 暫時就應該都係嗱，唔係即係日變㗎啲嘢啊。咁但係咧，呢個政策咧係暫時我就冇聽到會有更改啦。即係呢個咧就其實呢個係另外一個難處啦，就係、是、其實成個廣東省政府咧都係即係威逼利誘咁樣咧，係要啲廠嚟緊呢一年係加人，即係對員工嘅加薪咧係不少於14%。 哇！咁好大喎、 啊，係好大。咁但係而家就風暴啦，咁跟住係點就唔知啦。即係唔好話講加人工啦，而家喂，而家做你喺間你間廠度做啊，嗰間廠仲可以繼續喺度生存啦，你已經好開心，因為即係。其實呢、這個而嗰個 employment 嘅問題都其實即係都幾大下，你即係唔好講到成個中國咁啦，你淨係講一個廣東省咧，即係都真係幾大鑊，因為失業嘅人數係即係以百萬計嘅、即係你如果你廠係 keep 住咁樣執，咁同埋就係話你又要再諗下，就是、每一年即係、你知唔知大學畢業生咧，中國大約有幾多一年？ 哇！我 每一年， 我有冇1000萬？ 即係如果你係啊，即係1200多萬，即係大佬呢、這個，如果你攞嚟香港，真係冧檔好似大佬。 可以 你諗下，所以你話即係做中國政府真係唔容易嘅，即係你淨係每一年要解決成1000多萬，即係嘅一個新嘅勞動力量再投入去個市場嗰度、再加埋即係如果你係個經濟即係有乜事係真係唔係好掂嘅時候咧，咁嗰個失業人數就好多。咁你至少失業嘅時候，咁你就會影響成個社會 繁榮 安定和諧，社會咩都冇曬噶嘛，大佬係咪先？ 喂，但係想問翻兩位咧，其實即係對於民工嚟講啦，有冇一個即係開始已經驚佢哋有冇心態？喂，驚即係會俾人炒？ 唔民工其實冇乜所謂嘅， 未 feel 到佢哋。 唔係佢如果好多如果執咗粒嗰啲咧，就通常就有渠道可以收得返錢就收啦，即係啲你糧都冇賣㗎啦。咁同埋然之後呢，就其實好多民工而家個普遍嘅心態就係呢，如果係即係執笠嘅話呢，佢哋好多時佢哋都會再重新不如返鄉下啦，即係 再返 未必係未必返嚟，係啊，即係睇下歇一歇，然之後先再打算囉。 係 啊， 仲有一樣嘢問呢，就係呢嗰個東莞市呢話推出一個舊輔助中小企的政策，你覺得有沒有 作用？沒什麼大作用，還有通常這些通常都是口噏的， 好像說得 10億嘛， 10億 是啊，10億，不是，其實很多這些政策經常都出台的，但是問題就是即是現在不是說要 借錢，當然有些幫助啦，但是問題就是最關注的就是有沒有單接嘛，你沒有單接的時候很多廠根本就即是圍不到下去的。是啊，因為你即是大家如果熟悉即是廣東省的廠都知道的，即是其實真是即是很大部分的中小企那些廠其實真是很為家庭手作業的嘛。 沒錯。 即是雖然說喂養即是大佬你想想每一個月養住不用多養200多工人這樣呢，你每個月的開支就差不多要即是計埋租啊、電費啊、所有 credit card 嘢啊，100多萬， 差唔多 一個月咯，百零有啲成，即係你再大啲規模嘅就即係講緊幾百萬一個月。咁你如果你話啲單真係唔夠嘅時候咧，或者啲或者而家因為即係譬如你歐洲、美國嘅客，或者一個唔覺意走佬咁樣收唔到錢，咁你就好難捱啊。 其實我聽翻咧喺即係歐洲、美國嗰邊咧，好多都 cut 咗佢哋喺即 係 東南亞做嘅單啦。當然啦，有啲就係可能直接寫去中國啦，有啲就係寫翻嚟香港再經中國。因為是本身他們呢幕後 的收到錢，他現在的 timing 呢就我好彩今次的風暴呢，其實就即係點講呢，不幸中大幸呢，我自己覺得就係發生得比較遲，係大約喺即係10月呢啲月份。咁起碼呢，即係起碼我所知道嘅呢就係呢，即係首先對聖誕期呢 嗰啲單 個影響呢就冇咁明顯，冇咁大嘅。即係我因為點解呢，因為你如果聖誕期嘅單呢好多喺呢個而家呢個時候呢，其實已經差唔多，即係喺10月呢已經差唔多係運曬去美國，即係去就算未到都已經係在船中嘅，即係大海嘅。 同埋收錢應該收咗70% 嘅咯。多數收嘅， 多數收 到收嘅啦。因為而家其實唔會有咩，即係除非你好似 Walmart 嗰啲咁大啦，咁嗰啲另作別論。 343嘅嘛，我以前。 你講咩343先？ 即係開頭1000嘅時候俾30%，跟住中段40%，最後 而家都好耐都冇啦。而家就通常就37%。30%就掟，跟住然之後呢就我就喺呢邊碼頭交貨嘅時之前我就要收埋個70%。咁所以其實即係除非你有啲係好長期 long term 嘅客囉，咁嗰啲你可能會有少少嘅數期俾佢囉。咁所以我頭先講就係話，即係我諗會如果係即係你會好明顯睇到嗰個而家嗰個影響呢，可能就會係喺嚟緊下即係過完年嘅單。但係因為你通常呢一二三月呢又通常會係 Easter 之前又通常係比較淡季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由而家十月開始一路數落去呢就閉翳啦。即係開始呢係你手頭上如果而家譬如啲廠仲有單做緊嗰啲單呢，做完之後呢死啦。仲有冇啲咩新單接呢，咁呢個就咁然之後呢嗰六打後嗰六七個月呢就好難捱啦。因為嗰呢六七個月打後呢係明顯一定係少單嘅。因為其實以往傳統都係嘅，因為一二三月係比較即係唔係一個旺季。咁但係再加上而家嘅個咁嘅風暴啦。咁所以就即係嚟緊呢半年就會難捱啦。 喂，但係問一問呢，算我無知問一問呢，係咪過去 你唔無知點去嘅。 喂，但係問一問成話，其實過去係咪到到八即係大部分嘅廠都係喺八月、九月、十月呢時間呢去揾定出年嘅單嘅。 穩定出年嘅單， 即係去穩定啲單嘅喺呢段時間。 我諗係秋交會佢睇春交會去攞嘢。 各行各業唔係你八九十月呢就要攞單就好遲㗎喇。 好遲。 即係如果譬如你有時做一啲開發性產品啊，或者即係要其實係四月之後呢，你開始譬如舉個例啊，譬如講你做聖誕產品呢， 二三月其實呢已經開始做緊，開始部署去做即係譬如做設計啊，做你仲要 sell 卡啦，開九十幾次會啊，跟住然之後盡量喺即係五六月到呢可以希望啲單可以 confirm， 跟住然之後就開工做嘢。 因為呢點解要咁樣問你呢，唔係圖圖所講嘅寒冬，係冰河時 期嘅冰河時期啊。係啊， 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從你咁講呢，你預計到呢即係到四，即係可能呢半年好難捱啦，但係捱得呢半年嘅時期呢，到到四五月嘅時候呢都未必搵到即係出年嘅單，即係到零九年至一零年嘅單，你諗下嗰段時期幾長。 係啊， 所以係幾大鑊嘅呢一劑。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阿爺都其實一早都有個即係先知先覺嘅， 佢 一直其實都係話希望可以即係減少個嗰個出即係依賴個出口，就希望即係就睇下可唔可以靠自己嗰、那個即係 外 需市場啦。咁所以就咁但係呢個真係我覺得係遙遙無期啦，即係係個 market 係真係好大，即係但係嗰個係但係你嗰、那個中國嘅市場好多人即係如果係有經驗，即係常曾經嘗試打過入去，你就知道係有幾困難啦。 其實我感覺就呢幾個月係尤其廣州啦、上海啦呢兩大地方呢，其實即係個內部需求呢明顯係慢好多， 低咗好多啦！你講城市啊，係啊，廣州上咗好明顯。 好簡單，就我上次去上海咁啦，佢暑假你諗下，竟然可以喺暑假期間係酒店係吉咗兩層樓要裝修。 而家係你上海嘅上海嘅市場，你如果上到上海，你要發覺啲人咧。是其實早前半年前開始其實已經是因為即係嗰啲心情啊， 係啊， 好好沉重啊，因為你知道喺上海即係物價又貴，咁你而家加上就係真係咩乜都加價，百物騰貴，咁再加上呢即係上海人大部分都有參與股票市場啊，咁你又俾股票又砸死曬啦，咁所以呢其實係即係嗰個消費意欲係真係冇譬如一兩年前呢咁犀利，係啊，因為真係唔易捱 啊。而家上海人請你食飯呢其實就係口頭禪嚟啫，佢永遠都唔會請到你去食飯嘅，即係呢個係呢個已經係呢個慣例。 係啊，咁所以係你講， 但我反而呢即係自己有咁嘅睇法係咩，即係其實你如果嚟緊段時期基本上你對外開放又點都好，其實你係一個封閉式嘅經濟啦，因為你冇曬外面嘅支援嘛，變相地呢真係有可能轉到型㗎，即係因為你真係要靠自己嗰國內去食返曬自己所有嘅嘢嘛，咁睇下佢點執囉嚟㗎。 我就一半一半樂觀， 我覺得 就係一個咁嘅金融風暴，當然即係中國係最 power 嘅而家最 power 嘅國家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個問題係我覺得最主要嘅問題係咪真係可以，即係中國係咪自己可以獨善其身， 要睇囉， 係啦係 啦，暫時勝利都可以 喺今時今日嘅即係呢個年代，即係又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你即係話你話鎖國就鎖國即係你而家即係資訊咁發達啦，之前你其實多多少少喺某程度上你一定有影響自己嗰個 market。咁所以就但係已經係其實比好多國家好㗎啦，即係因為中國即係香港都係啦，即係起碼我哋都仲係背靠祖國，咁即係仲有一個希望，即係你而家有好多有好多其他國家就仲大喎。 唔係至少佢真係呢一陣呢贏咗英國囉。 絕對囉。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囉。咁講下另外一樣嘢啦，即係講開個內需市場，其實就講下即係嗰個而家最近呢、這個十七屆三中全會嗰個啦，即係講緊最主要講講嗰個土地產權改革啦。咁其實呢個都同少少即係都同係同嗰個內需市場係幾有關嘅。其實就係因為即係呢、這個其實個大簡單嚟講其實幾複雜嘅。即係如果簡單嚟講其實就係叫做還返啲農地權俾啲農民，係啦，即係講就係好聽㗎，咁呢就但係呢個呢就會其實係進一步加強即係嗰個土地承包嗰、那個嗰、那個再進一步強化呢個制度。其實佢就將嗰、那個而家喺度最大家最關注嘅焦點就係呢係因為一路吹風出嚟呢，就係話佢可以即係新嘅政策就係可以允許嗰啲農民呢即係對土地啦，自己可以有權去作出一啲轉包啊、出租啊、轉讓啊，或者股份互換啊，即係或者係你攞去壓咗塊地啊， 或者起樓啊， 即係 boost 到一啲經濟 效益 啊，系啦， 系啊，因为嗱，其实以前咧，你话以前都唔系冇嘅，因为嗱，因为大陆嘅地咧就系即系城乡吓两种系有分别嘅， 吓 即系分别咧就系城市嘅地咧就简单好多啦，因为城市嘅地其实就系政府攞出嚟卖咗，跟住然之后就俾发展商发展啊，诸如此类啦。但农地咧就农地系从来都唔同嘅，农地咧就系咧。 公社 你係係啦，係公有嘅，即係簡單嚟講，仲到而家都唔係私有嘅， 都係公有， 都係公有嘅。咁咧，佢其實但係而家其實都有某程度上咧，即係因為三十年嘅經濟改革啊，一路即係慢慢其實演變落嚟咧，其實佢都係有嗰、那個買賣嘅行為嘅，但係咧就係唔係嗰個權力咧就唔係喺農民 個別農民 唔係一個個體户嚇，佢就係一個集體制，即係咧嗱簡單嚟講就點咧？啲地咧其實就係你會成日見到有啲咩叫村委啊，或者咩村長啊，咩村官啊嚇嗰啲咁嘅嘢噶嘛嚇，咁嗰啲咧就係咧其實佢就係、是、即係如果佢就通常係集合咗，譬如話幾，因為佢嗱承包制就係家庭承包制嘅，咁、家庭承包制咧就係咧譬如話你作為一個村長啦、你就集合咗四五十個家庭，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家就買個幾一塊幾百畝嘅地，咁嗰笪地咧買咗落嚟咧，咁嗰幾十個家庭咧就可以即係耕種啊，或者同埋咧就係你可以起翻間屋喺度住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咧嗰呢笪地咧，日後咧如果要再有啲乜嘢轉讓啊，諸如此類咧。就一定要經過，即係就要個 村官 去話事，所以你成日見到有啲新聞咧，就點咧？就係、失驚無神嗰塊地咧，即係話嗰啲村民就，我哋八地俾人賣咗啊，個村官就走咗佬，收夠錢走佬，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哋就俾人逼遷趕走啊，諸如此類咁呢啲咁嘅嘢。 因為係啊，因為點解咧？我兩年前仲係即係叫讀緊書、做緊實習嗰陣時咧，我睇另外一個電台嗰陣時，真係要做新聞咧，我係訪即係打電話去訪問咗好多關於啲咧。土地產權嘅問題就係、有好多所謂上訪， 好複雜㗎，複雜到， 但係冇人可以揀，因為咧官所謂嗰個村官咧係真係有一個所謂大陸嘅契約，可以話俾你知佢係真係擁有嗰笪地嘅。但係同一時間農民就會喺度，即係苦主就會喺度拗嘅。喂，嗰笪地根本我係幾廿年嚟幾代喺度，跟住就要收翻。 你其實要講翻個歷史啊，其實咧呢個係就係嗰個即係共產黨，即係由五十年代開始。其實咧嗱。你要講翻，其實啲農民咧就係呢幾廿年就其實都係俾阿爺咧，即係兜兜轉轉嘅。你如果大家冇記錯，即係如果我冇記錯，五十年代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共產黨攞到政權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就你知大家都知嘅啦，就係即係打土豪劣身啊，鬥啲地主啊， 土改 咁跟住嗰陣時好 beautiful 噶嘛，即係啲 公社啊嘛， 唔係未到，係落喺嗰啲地主攞翻啲地翻嚟咧，共產黨係將地咧就還翻。俾啲農民噶嘛， 圈地運動 係啦，咁咧而 同埋土改， 咁喺五十年代咧，我諗咧係唔夠十年嘅光景咧，曾經嗰啲地咧係私有嘅。 哦， 咁但係後係啦，後然之後後屘咧就開始你阿陶導頭先講啲啦，就開始吹風啦，政府就開始吹風就喂唔係啲地即係。又開始公有化啦，又嗰啲咩大包降啊，跟住人民公社啊，好啦，就將啲地又全部收翻翻嚟，咁啊一直到依家，其實你農地就一定係公，即係全部係公有制，到經濟改革之後都有呢個分別嘅，就係城鄉兩，即係城市嘅地就同農業嘅地係唔同，同埋嗰個農業地咧，仲有一個特點就係農業地咧，你要轉換嗰個用途咧。理論上係唔得 嘅， 理論上實際上咧，咁你就有好多計仔，係可以將。如果唔係你東莞點解咁多廠啊？ 啱啊， 嗰啲地其實以前都係農地嚟， 係啊，都 係啊， 基本嗰嗱 唔係，但係個分別就係咩？就係個分別就係唔係你農，即係唔係農民話事，係 你 係嗰個省政府話事。啊，幹部啊，嗰啲佢有個意願要去改，我要嗰個地由農地變做工業地嘅，咁佢咪可以做到咯？ 有 兩個口， 所謂 嘅咁，所以而家係啦，所以而家新呢個地權改革咧，佢就係其實就係 美其名就係叫做就係將嗰個地權呢進一步，佢唔係私有化㗎，佢就係將個地權嘅即係再盡量多啲權力，即係包括我剛才講譬如出租啊、買賣啊、進行一啲經濟行為嘅權力呢，再下放去俾農民。其實那個影響呢就會影響到咩，佢強化呢樣嘢呢，其實就調返相對呢就弱化咗嗰啲村委啊、幹部嘅、利益嘅。 Okay, 即係其實呢個但係呢呢、這個呢就是中央如果定好咗呢例嘅時候呢、執行嘅時候我會見到係會有問題嘅。即係其實因為呢個係會影響既得利益者嘅 咁大咁大。 但係問題就係、我好擔心就係、中國嘅糧食咁會唔會係咁樣而係好大。 其實而家反對呢、這、一個呢一條例嘅人呢同你係有相同嘅觀點嘅。即係佢就好擔心就係、喂你將佢放返去俾農民嘅時候呢、會唔會大部分嘅農民呢是會將啲地賣咗去呢，咁相信係會嘅、因為啲農民都窮咗咁耐，即係俾你耕田 都會賣， 你都會賣，咁但係佢而家係都有啲限制嘅，就係、是、呢佢都講明呢，佢好強調樣嘢呢，就係、是、呢唔可以轉用途、即係呢你可以一個農民賣俾另一個農民，咁嗰笪地理論上嗰笪地仍然係要嚟耕種嘅，但我成日都好強調就係理論上，因為喺實際上咧係一定有好多遊戲係可以玩，同埋咧即係我會見到嘅問題就係乜嘢咧？因為一般嚟講咧，即係中國嘅農民嗰個教育水平係比較低， 係冇錯。 咁你變咗其實咧，其實呢啲係真係會益到一啲 educated 嘅人啦、城市嘅人啦、發展商啦，嗰啲又會開始去即係就會其實係可以發大財嘅、即係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即係係可以部署一下，可以去揾 製造下啲 cap 水位出嚟。 係啦，即係好多係啦，啱啊。卡路講啦，即係好多 cap 水位嘅，其實咁、所以呢個係即係都要留意一下，有即係呢件事咯。其實係一個幾 milestone 嘅一個改革，一個轉變嚟嘅。 預見到一樣嘢就係佢肯着手去搞，即係真係農地改革。但係問題係要改要幾耐咧，同埋幾艱難咧，絕對一件好艱難嘅事咯。 啱嘅， 絕對係咯。 好咁啊，好啊，第二節翻嚟我再繼續講其他嘢。OK, okay.。 萧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十一点半至一点，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滿叔梁台長和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會友，不用說那麼多了，飲啦。 If you're blue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梁繼張家李麗蕊等於 正宗的風騷快活人， 你不會忘記的名字， 你不會錯過的節目， 正式由收音機跳到電腦網上， 星期日晚九點到十點半 Hong Kong Reporter 風騷快活人見。 Dressed up like a million dollar trooper, 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